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乐，对不起了，不赶快切掉，恐怕会更严重。 天涯抬起自己的右手，伴随着一道亮丽的绿光闪烁，一柄利刃已经出现在他手中，同时出现的还有整整五个魂环，一白两黄两紫。虽然魂环属性普通，但却是一名实打实的五十级以上的魂王。他手中的利刃是一把断刃，似乎是齐腰斩断的，刀刃宽约四指，从刀柄到断口处长1尺2寸，刀柄长8寸，通体绿光闪烁，赫然是一名拥有气武魂的战魂师。绿光一闪，手起刀落，似乎有什么东西掉落在地。诡异的是，不乐却并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只是眼中流淌出了屈辱怨毒的泪水。 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7天的休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要开始上课的日子。自从那天几人偷偷出去虐了猥琐大叔不乐之后，几天过去也渐渐将这事儿淡忘了。除了马红俊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不乐被烤了鸟，马红俊也因为这事儿收敛了许多，之后的几天休息也没有再到索托城去。他那邪火似乎在高强度的锻炼中停止了发作。吃过早饭，在熟悉的上课钟声响起时，唐三七人准时来到了操场上。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碧空万里无云。虽然还是清晨，但日光已经有了几分灼热的感觉。大师的影子被阳光拉长，双手环抱在胸前，站在那里，等着七个人站好。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3个月的魔鬼训练之中，其他几位老师并没有闲着。这还是马红俊一次偷懒后才知道的，老师们就隐藏在他们锻炼途中的阴暗角落里监督他们。马红俊那次偷懒的后果，就直接导致所有人的训练量在3天之内增加了 50%。 大师始终贯彻的都是整体连坐之法，一人犯错，全体受过，这才是整体。 从我来这里开始教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在众位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下，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进行2阶段教学。听弗兰德说，你们已经都去过索托大斗魂场了，那里将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们的教学场所。这次的教学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拿到银斗魂徽章，训练什么时候结束。在这段期间，我会安排你们住在距离大斗魂场最近的旅店之中，一切食宿自理。只要有本事，你们从大斗魂场得到的收入将会十分可观。但是你们要记住，获得银斗魂徽章不只是在1对1的斗魂中，同时还要获得团战的银斗魂徽章。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团战不但可以让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同时还会有一个团队积分，这是2对2斗魂中所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快获得银斗魂的称号，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2对2斗魂，我不阻止，但我有几个限制，你们要记住。第一，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和告知对手你们的姓名，一切都以代号出战。第二，包括唐三自己在内，谁也不许使用暗器。第三，不论胜负，每天每人至少要出战2次。 大师，我和蓉蓉是辅助系魂师，也必须要拿到银斗魂徽章吗？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训练，直到其他人拿到银斗魂徽章为止。 大师，我突然发现你让我们前往斗魂场进行比试来提升实战经验的决定是那么的英明， 刚才的话你当我没说啊。 宁荣荣本来也想提出同样的问题，眼看奥斯卡吃了瘪，不禁暗自庆幸，在一旁痴痴地笑了起来。大师一向是雷厉风行的，让所有学员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后，立刻带着他们出发前往索托学院。同行的还有学员们的老熟人，学院原本的两位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和不动明王赵无极，其他三位老师则留守在学院。弗兰德对大师的决定不禁暗暗佩服，学员们住到索托城，一切食宿费用自理，学院自然没有了经济上的压力，而他和赵无极大师三人也可以住在自己那个店铺中，每天照样能够监督学员们的实战进度。大斗魂场的斗魂比试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一行人来到索托城内，先在大斗魂场附近找了一间普通酒店住了下来。安排学员们住下后，大师将七人叫到了唐三的房间。 现在你们可以进行自由组合，来决定参加哪种斗魂比试。大斗魂场一般都是一对一和二对二的比试先开始。团战虽然是与前两者分开的，但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晚，也算是大斗魂场最吸引观众的战斗。时间错开也能赚取更多观看者的门票。每天你们必须要参加的是一场团战，另一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参加三场我也不反对，前提是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 戴老大，不如我们一起参加二对二吧，你看怎么样？虽然我才刚到三十级，但我的辅助能力应该还是能帮到你的，要不然我这积分还不知道哪辈子能攒到银斗魂徽章的级别呢。 戴沐白愣了一下，他本意是和朱竹清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或是自己参加一对一斗魂，但看着奥斯卡哀求的目光，想了想后还是点了下头。 好吧， 三哥，你愿意帮我吗？ 可是我已经和小五组成三五组合了。 哎，柔柔，你看我怎么样？我愿意和你一起参加二对二。 你还是算了吧，你自顾都不暇还帮我呢。 不，我建议你确实该和马红俊组成一对二对二的组合。 为什么？ 因为你和唐三等级不同，在参加二对二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了更高级别，那么就必须要参加更高级别的对决。唐三已经突破了三十级，而你还停留在二十级的程度。如果你们合作参加二对二的斗魂，那么就必须要参加三十级一档的。一般来说，魂师到大斗魂场参加斗魂，除非自视极高或是武魂有极大的优势，都会在自己同一档的高等级时才会参加，至少也要超过本档次的一半等级。比如二十级这一档，一般参赛的都是二十五级以上的魂师，三十级一档自然也一样。唐三的武魂虽然特殊一些，但参加一对一或许勉强可以，但如果增加了你的七宝琉璃武魂虽然是最强的辅助类武魂，但现在给他的增幅还不足以弥补他与两名三十五级以上的对手之间的差距。而你和马红俊一起参加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二十八级，本身武魂的优势又不小，加上你的辅助，获胜的几率可以达到70%以上。 我，七妹，还是我们合作吧，怎么样？好， 蓉蓉，你这是歧视，我抗议。 四哥，你实力那么强，和我参加二对二岂不是可惜了？反正你一对一也肯定能赢的，对吧？ 如何参加斗魂你们自己决定，这个给你们每人一块，在斗魂的时候带好，同时在台上的时候少说话，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大师从自己的魂导器手镯中取出七块早已准备好的面具，面具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正是史莱克学院的标志，绿油油的怪物史莱克形象。戴沐白拿过一块面具戴在自己脸上，面具的工艺虽然一般， 但与面部贴合之后露出眼口鼻，倒也并不碍事。 参加团战时，你们以史莱克七怪的组合进行，参加各自单向斗魂的时候，二对二的称号你们自己起，一对一时我给你们每个人想了一个绰号，就用这个绰号进行比试。只要报名的时候说明一下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众人能够理解大师的意思，他们的年纪毕竟都太小，尤其是像唐三、小五他们这样12岁就已经达到了30级魂尊境界的，随便拿出一个放在魂师界也是惊世骇俗。尤其是在大斗魂场，一旦出名，恐怕武魂殿第一个就会找上门来。 哎，那我们的称号用什么？ 慕白就用他原本的邪眸白虎，你还是你那香肠专卖。至于小三，就叫千手银草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啊，这个不好，换一个吧，一点都不拉风。银草太难听了。 那你们说说应该叫什么才好？ 小三平时看起来虽然老实，可真要发飙比我们哪个杀气都重，我看不如就叫千手修罗好了。修罗是杀戮魔鬼的意思，也能给对手一定的震慑作用。 唐三，你自己的意思呢？ 我无所谓，老师您定吧。 那就叫千手修罗吧。马红俊，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多谢大师，这个好。怎么说咱也是个凤凰。 是凤凰，不过我觉得叫勾栏凤凰更好点。 小奥，你故意拆台是不是？ 大师，那我叫什么呀？您可要给我起个好听的哟。 你使用的是柔技，全身柔弱无骨，再加上你的兔子武魂和魅惑技能，不如就叫柔骨魅兔吧。 听上去还不错。 蓉蓉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更好形容你的了，同时也能对你本身有所遮掩，毕竟你们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的武魂都是这个。至于竹青，就以他的武魂为名号最合适，幽冥灵猫本身就是不错的名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